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陈宫自小在抚宁县长大，又没读过书，见识有限，听说过六合帮，那是因为六合帮在本县也有分堂，至于其他，那就稍有耳闻了。天下江湖于他而言太过遥远，玄都山是什么地方他不可能听说过。沈乔摇摇头没说话，又开始发起呆。陈宫见他丝毫没有去投奔六合帮的兴趣，不免觉得丧气。如果沈乔不去，单凭自己扛米袋的那点力气，谁能看得上？ 喂，你倒是说话呀，我拿我自己的钱给你看病抓药，你别是不想还了吧？ 明后几日我依旧去摆摊算命，不多时便可还你。 那玄都山是什么地方啊？ 一座山。 废话，我当然知道是一座山了，我是问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有人说我是从那里出来的，我想回去看看。 哦，那那座山在哪里啊？ 靠近齐州陈三国边境。 那么远，那你是怎么从那里跑到这里来的？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忘记了许多事情，现在也没能全想起来。说我知道，何必还说回去查证的话呢？ 那哎，要不这样，我与你一起过去，我也不用你还钱了，你只要教我个一招半式，让我能像你一样把六七个人全都打趴在地上。等到了陈朝，我去投奔六合帮，你就去你的玄都山，怎么样？ 抚宁县是你的家乡，次第安宁，少兵祸，与外面截然不同。离开了这里，我要一路往西，越靠近齐州边境就越乱，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又何必去走这趟险路呢？ 哎呀，我亲爹亲娘都死了，屋子也被后娘生的弟弟妹妹给霸占了，那与其留在抚宁县扛米袋，倒不如索性去外头走出一条生路来。你不是说我适合投军吗？那我也得去战火频起急需兵员的地方才能投吧。我不愿意一辈子这么窝囊着过，连这个乞丐都能欺负我瞧不起我。 那好吧。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哎，你起来吧，我不收徒弟，也收不了徒弟。现在那些招式我未必能记全，顶多只能将记得的教你一些，管不管用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你不用拜师。 啊，好吧，那不过你年纪比我大，往后我就叫你兄长了，要是有人再欺负我，你可得帮我出头啊。 见沈乔没说话，又开始发呆了，陈宫无语地瞅了对方片刻，只好转身先离开。沈乔从崖上跌落下来，受了重伤，浑身骨头尽碎，当时十分凶险，但这些伤势早在别庄那三个月里就已经调理得差不多了，真正伤及根本的是五脏六腑和他一身武功聚在那一次变故里几乎荡然无存，如今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记忆和半残废的身躯，要恢复谈何容易，放在别人身上，这几乎就是五雷轰顶的打击。然而沈乔和陈宫在一起，生气的多半却是陈宫。两人没再回破庙里，而是跟客栈掌柜谈了个便宜的价格，直接租上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沈乔继续去江宫庙前摸骨算命，陈宫则继续去扛米袋打短工，晚上回来则跟着沈乔学功夫。他跟骨资质不错，一个月下来倒也打得有模有样，只是没有内息之助，说到底就是个空架子，对付一般的地痞流氓还行，要是碰上真正的练家子，照样白搭。一个月到了，沈乔与陈宫二人就离开抚宁县，启程往西走。自打离开别庄之后，沈乔就再也没见过玉生烟等人。虽说抚宁县离先前住的别庄很近，但他每日去江宫庙摆摊算命，所见所闻俱是再寻常不过的平民百姓，再鲜活不过的市井生活，江湖仿佛离他无比遥远， 遥远的沈乔有时候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去玄都山，就在抚宁县过上一辈子其实也不错。然而胸口偶尔仍旧会隐隐发闷，接续不久的断骨在阴雨天也会像针刺般疼痛，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前尘往事，四肢百骸时不时流窜的真气，这些都在提醒着他，现在的沈乔依旧不是完整的沈乔。抚宁县往西是怀州，那里是个大州，又因临近周朝防守严密，此地刺史通常为皇帝亲自指派，又有检校御史时常过来巡视，三不五时就戒严。天下虽然分裂已久，各国却不禁边贸互市，唯独怀州刺史身不义，行事怪诞。自他上任之后，就下令将两国边境互市关闭，被抓到参与互市的商贾一律严惩不贷，又上报皇帝说互市容易混入周朝细作，泄露本国边境布防等，建议齐国其他地方也关闭互市。齐帝高纬虽然没有采纳申不义的建议，却对他的忠心大加赞赏，下旨表彰。申不义在政事上用力过度，对齐国的达官贵人同样极尽巴结，所以时常有皇帝近臣为他说好话，他才能从一个小小的县尉升到如今的益州使君，平步青云。考虑到进城之后开销大，沈乔和陈宫便打算在城外寺庙借宿歇脚，隔日再直接进城补给，下午就又可以出城上路了。寺名出云寺，说是寺庙，其实比他们之前在抚宁县栖身的破庙也没好多少。寺内仅有三个僧人，一名住持老和尚和两名被老和尚收养的小僧人。寺庙简陋，厢房仅有两间，一间让老住持住，一间给两个小和尚住，除此之外都是通铺。陈宫是过惯了苦日子的人，在抚宁县的破庙里，别说通铺，连床被子都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对他而言已经算很好了。沈乔随遇而安，很好说话，自然也没什么意见。进了厢房才发现，比他们来得更早的还有一拨人，一共四个，俱是年轻男子。厢房里还有两口大箱子。陈宫对生人抱着一种敌意和警惕，轻易不会开口跟人家套近乎。沈乔眼睛不好，想打招呼都看不清人家长什么样。对方四人同样没有拉近关系的意图，不着痕迹地打量了陈宫和沈乔二人，见他们脚步虚浮，衣裳简陋，便不再注意。不多时，两个小和尚抱着铺盖过来了，本就不大的通铺再加上两个人就显得更拥挤了。 六个人够多的，怎么又来两个？ 施主，那边几位施主中有位年轻娘子不方便和我们住一间，所以小僧等人将厢房让出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既然是女眷，肯定要单独住的。陈宫心里不爽，也不好再说什么。等看到那四个人随身都带着刀剑，就更不敢张口了。只是他余光一瞥，忽然好像发现了什么，兴奋不已。借着出去吃饭的机会，他拉着沈乔小声道：“ 你看见没有？那几个人是六合帮的。我看见他们衣服和箱子上的六合帮标记了，和抚宁县那个一模一样。” 我眼睛又不好，如何能看见？ 你说我要是找个机会和他们搭话，他们一高兴会不会答应让我进六合帮啊？ 还真是一心向往六合帮，走了这么多路也没改变过初衷。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开这个口。 为什么？ 我听见你方才有意和他们套近乎，但他们没有搭理你。我们在场的时候，他们也一言不发，可见要么戒心很重，要么不愿意跟我们说话。无论哪一种，只怕你的愿望都会落空。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都瞧不起我这种底层出来的，总有一天我要踩在所有人头上，让他们来跪拜我。 沈乔知道陈宫的心结来源于从小到大的经历，绝不可能因为自己只言片语就扭转过来，所以也没有多劝。 出云寺这样简陋，斋菜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一碗白粥，几碟小菜。小菜是寺庙里自己腌的，味道还不错。沈乔吃得很慢，陈功却很快，他没能跟六合帮的人拉近关系，心情不好，草草扒拉完几口就回厢房里去了。他走了之后没多久，与沈乔他们同住的其中两个人也进来吃饭了。沈乔的眼睛现在就算能见光，也没法将事物看个分明，看久了眼睛还会发疼，所以大多数时候他索性是闭着眼睛的，非迫不得已不会动用。此时他隐约瞧见四个身影朝这里走过来，在另一张长桌上坐下，其中两个人身着衣裙，似乎是女子。沈乔心里有数，知晓六合帮此行定是押送了比较重要的东西，所以四个人不一起过来吃饭，还得留两个在厢房里看守。而另外两名女子则是借了小和尚厢房的女客。她也没有多事，摸索着喝完粥就去拿边上的竹杖。啪的一声，竹杖歪向一边落在地上。沈乔微微蹙眉，他的手还没碰到竹杖，后者当然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倒地。 是我不小心碰着了，先生勿怪。 哦，无妨。 相逢即是有缘，不知先生高姓大名？ 我姓沈。 沈先生可是要入城？ 正是。 城中多客栈驿馆，先生何故不等入城之后再找地方借宿，却要选在这破旧的小庙里？ 我们身上的钱不够，进城住宿花费更多，所以等明日一早进城，便不用在城中留宿了。 啊，是我冒昧了，还请勿怪。我姓云，叫云拂衣。 云娘子慢用，沈某先行告退。 先生慢走。 云拂衣分明是在试探沈乔的底细，若换了别的人，肯定会反问，你们不也住在这里，凭什么管别人？但沈乔脾气好，还是回答了。他的声音很好听，身上自有股令人心生亲近的好感，即使粗布衣裳也很难让人忽略，更难将他跟陈宫看作是同一种人。所以这两个风格气质上完全格格不入的人凑在一起，同路同伴，才会让人不免心生疑窦，出言试探。偏偏他们又是毫无武功的寻常人。见沈乔的回答合情合理，云拂衣也挑不出破绽，只好放行。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